来自逃跑计划啊，阳光照进回忆里。在刚刚结束这个昨天1月1号的首届的三亚的海岛音乐节啊，跨年迷笛节当中，你像二手玫瑰啊、淘宝计划他们都在， 对， 包括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测评过这个滚石壮乐队当中的电气樱桃， 对 啊，霓虹之下也都出现了在昨天这个三亚的跨年夜当中了。 是，我也是在我的朋友圈不小心刷到了就是淘宝计划的片段的回忆，比如说唱了阳光照进回忆、回忆里，还有一万次悲伤，就是曾经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热门歌曲。 哦，哎呀，那你不得准备一下，今天要不弹唱一个就是他们的歌？ 可以啊，没问题。那我们就说好了， 说好了是吧？刚好正中下怀。 我们从他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唱 啊，嘿，哎，真行。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六保留这个弹唱的环节啊，而且我特别喜欢这歌，我会觉得你看，在北方其实看到阳光、看到晴天是很容易的， 对。 包括在美洲当中，你不像南方会有像梅雨季这样的日子啊，但是你会觉得在元旦期间，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看到阳光从云层当中透过来，是异常的温暖，也异常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无论是天气的影响啊，或者听一首歌曲给我们情绪的那种带动和感染，然后又看到说，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会不会有点就是像很多人说反话，正话反说那种感觉。虽然说逃跑计划它叫逃跑两个字，但是它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是让我们正向的面对生活的。 哦，我以为你想说人家本来叫逃跑，每首歌拽着你的小尾巴不让你跑。哎，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往西开车的朋友们可以看到的，因为今天受这个短波槽的影响啊，从下午到前半夜的夜晚当中呢，能感觉到北京这边的云量是增多的。 对， 所以晴天又有云，在落日的时候就会异常的好看。 是，据说今天是元旦假期最冷的一天。而且今天能够明显感觉到依然是晴冷在线的。 对， 据说从明天开始气温会有所回升。 对啊，而且这个马上等元旦假期之后就没有这个强冷空气影响了。整体的气温还是较为平稳的，以晴为主，总体来说跟去年呢其实比起来会比去年的温度稍微高一点。 是的，但是夜间气温会偏低，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哦。 好的，这里是娱乐最安排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再次跟各位说一句新年快乐。 Feeling suffocated, searching for vindication. This sense of indecision ain't what we had in mind. The dream that I envisioned, I am still hoping to find. You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but we ain't done nothing right. I know that something's missing, but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Just right. Sometimes it takes some patience. Sometimes it works first try. But I know that this is worth it. Cause this dream's too strong to die. I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But we ain't done nothing right. One day we'll find what's missing. But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Just go and live your life. I'm feeling vindicated.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better keep that fire burning, burning.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Welcome to Cyberpunk. Cyberpunk. Body. Where's my body? Soul. Where's my soul? Me. Where's myself? 欢迎来到2022年的城市游乐场。两位土味 Cyber 思萌、 艾科将在这里陪你度过53个周末、 24个节气、 31天法定节假日。 调休不算。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声音，那么恭喜你，你的假期开始喽！ 娱乐最王牌， 欢迎进入城市游乐场园区 ，Enjoy， 尽情享受。 就你知道，昨天我看到聊天室里面，就是有人，我们的朋友啊，听友们，就听到咱们的第一条这个周末的这个赛博朋克版的片花，说那个，哎呀，刚那个啥也没听到啊，就听到赛博俩字了啊。哎，而且我觉得你写那个文案土味 cyber 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赛博就是朋克的那种感觉，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应该是存在在那个 未来嘛， 不是电影的画面当中。 嗯， 就是它一定要是用 CG 现在一些合成的技术后期，然后有个大制作 对 出来。但我一想说咱们这个后期制作的话估计也是五毛特效， 和 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那可不就是土味 cyber 了 啊。然后 呢？ 啊，那你是怎么想到了让咱们这个周末的娱乐最王牌的这种板块，这个整个氛围做成了赛博朋克这种高科技、充满了未来感的感觉？ 因为就是想到赛博朋克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就一下子能和一种音乐的风格挂钩，就是 City Pop。 嗯， 但是 City Pop 是当时流行那个时代，是日本的那个 80年代，对对 对 对 对，是他们的鼎盛时期。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周末的这种氛围不就是大家一起特别欢乐，然后好像度过一个特别鼎盛时期的那种感觉。 哦，哎，所以你看，这个我通过我来这个一问一答的感觉，也把我们的片花的这个主旨跟各位分享了一下啊。 土味 cyber、 啊、 本来说在录这段音频的时候呢，想让那个思萌介绍一下自己的英文名，然后我给他起英文名叫 Simon。 好像所有人看到我这个名字之后下意识想到的 Simon、 英文名都是这个、啊、 对，就是他被劝退了、 哎、 算对，还思萌吧，行， 还是一吐到底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哎，974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就可以了。 是的，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今天会有个彩蛋和大家来分享。 嗯，就是今天呢我们其实聊一个特别喜庆的话题啊、 嗯、 就是关于这个你要见到新朋友也好，或者见到老朋友呢，总要说两句这个吉祥话。 吉祥话，你是鹦鹉吗、啊感觉像鹦鹉，就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饭局，这个饭局呢是我们20楼的全体小伙伴们，然后要齐聚一堂，然后去享受这个2022年的头一回团建， 第一次聚餐。 对，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就在这种场面上， 嗯， 是不是有一些赞美别人的语言呢？ 大场面， 对 吧？是吧？ 然后我就说，那先从我的身边的搭档下手吧，比如说、我如何夸思萌呢？绞尽脑汁想。你真好， 我谢谢你啊。 思萌说啊，你这从哪儿来的？我哪儿好？我说就你挺好的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夸别人的时候你夸不到那种很细枝末节的地方， 嗯， 那你觉得这个人给你营造的感觉是一个温暖的还不错的一个形象。 嗯 嗯， 就是你今天呢就是夸不好的话容易拍到马蹄上，对吧？ 是是是， 哎，就是这个 显没有诚意。 2022年的第一夸该怎么去组织语言， 嗯 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你的情商。 是的， 观察能力。 对， 人家这穿个黑色衣服哟特显瘦啊、 哦、 显气质高雅啊，你说今天穿这个哟很符合这个三字开头的女性的形象啊。不敢这么说啊，得开个玩笑。哎， 是，所以有的时候夸人是一个艺术。 嗯，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性当中会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习惯于，就人性的弱点它是习惯于去批评别人， 嗯， 但拒绝被别人批评。 嗯，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应该紧扣两本书、 嗯、 一个是人性的弱点，还有个是赞美的艺术、捆绑销售。 哎，真行啊。这个我觉得学会夸别人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技能啊。 嗯，所以2021年已经过去了，我们2022年重新开始，我们也就像玩游戏当中会有一个 CD 的满血复活， 嗯， 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来自 Sandy 林忆莲。 Thank you.

一年一度象限一座的流行语即将会在新年伊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而且作为年度三大流行语之一呢，象限一座的流行语是从2021年的12月28号就已经开始活跃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1月12号。 对啊，但是目前根据观测呢，这个极大有可能的这个极大值将出现在的是4号的凌晨，所以推荐大家这个最佳的观测时间是3号晚上到4号凌晨这个时间段 啊，当天据说恰逢新月，基本不会受到月光的影响，所以观测条件是极佳的。 对啊，每小时的这个流星的最多可达120颗， 是、 可以许愿嘛？这一个应该也是一个新年的特别好的愿景和画面。 就看了一下什么叫做象限一座，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听过，是在1795年的时候，一名俄罗斯天文学家命名了这个星座。然后它的这个位置是在五仙座和木夫座和天龙之间。虽然国际天文联合会是在1922年的时候把象限一座除名了，但是因为流星雨的这个辐射点是在原来这个象限一座，所以依然会使用这个被除名的星座命名它。 还是有点贡献的啊。至于为什么除名，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深究了， 就不得而知了。 对，也可能他不乖啊，上课乱发言。 有一些天文爱好者的话，可能会比较关注流星雨。但是特别遗憾，就我们预告了这么多次流星雨，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能肉眼可见是吗？ 因为流星雨发生的时间都在睡觉。你真的试一次，我有一次在大学宿舍的窗口就看到过一次，很巧很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一刹那间的过程，真能许下愿望的话还是蛮巧合的。 让我们一起许愿吧， 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在滚石壮乐队当中啊，昨夜派对翻唱的梦田，12月31号上线。 可爱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了，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 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打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苏普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到后悔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 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 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中国好舌头。 哎，我这个话筒怎么没打开呢？哎，我只能说这个真的是啊，跟华少有一拼了。感谢这个腾格尔腾老师带来的《热爱1500度的你》啊， 这沸腾了。刚才有朋友说，这哪是105度啊？这是-105度啊！ 哎、是啊，这个版本呢，就是在最近马上要在2月1号啊上映的电影《这个超能一家人》当中的，也是一个宣传曲的推广啊。 是的，他这部影片呢，大概介绍的就是一群有超能力的人。但是这一家人呢，必须要聚在一起才会有超能力的发生， 就是不能有一个人走， 对啊。然后主演是谁呢？沈腾，还有腾格尔老师，还有艾伦。这一次开心麻花请到的导演是宋阳。 哦，这个还可以期待一下啊。但是从这个《西红柿首富》之后，包括像理查的姑妈，其实都很难再去达到你比如说像《夏洛特烦恼》那样的高度了啊。这个很难，我们期待吧。我们也是跟随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宣传，今天我俩呢拍了一段这个跟腾格尔老师同款的，不能同款发型嘛，至少是同款神态的这个视频啊。 对，同款小动作。 对， 然后就是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说，哎，头顶上如何戴一个王冠，就用手指戴王冠。 然后用手指装麋鹿，就那种小可爱的那种状态。所以今天哎，不小心刷到腾格尔老师那个版本，觉得哎还挺惊喜的。 对， 所以我们俩就客串了一把，拍了一下。现在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度王牌，回复关键词“热爱”两个字，收到我们俩今天拍的这个小视频。 嗯，没错，也欢迎一下在聊天室里面此刻已经过来报道的，像生如夏花呀、滚滚啊，包括欢乐咖啡时光、茵茵以及这个张翔啊，1221，这应该是12月份刚过完生日的啊，还有斯坦福桥的味道、一飞等等。哎，我今天跟一飞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了一下，我们互相祝了新年好之后呢，他晒出了最近他2022年入手的第一个玩具，超大，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可以猜一猜啊，这个黑色为主色调，然后呢，表面呢比较光滑，占地面积呢不好说，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躺下来的这个长度和空间， 一个人躺下来的， 对，躺下来嘛，基本上就1米多长嘛，对，可能一米多一点， 黑色主色调，然后表面光滑，然后躺下来长度是1米多左右， 对， 床单吗？ 黑色 床单， 这需要列为2022年第一个玩具吗？ 哦，玩具啊， 对， 手办啊， 哎，还不是，就是一个礼物吧，再给你提示一下。黑中还有白色，而且呢一般家里面放的都是靠墙而放。 你现在形容的这一切我觉得特别迷。 还配套的一个凳子， 钢琴啊， 对， 是吗？ 哎，是的是的。哎，说这个打算学一学，把小时候的这个技能再拾回来，我说特别好特别好，你一定就是期待这个我们钢琴和吉他的弹唱，到时候兴许就有一个就是搭配一下 remix 一下嘛。 对，我们就可以互相就是切磋一下，请教一下。然后因为很多这个从小开始学钢琴的人，他们就从大汤小汤呀什么来把那些教材开始学，但是成年人学琴呢会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他完全做不下来，就是没有办法去学那些很枯燥的一条一条的练习，但是那些又是基本功。所以大部分的成人去练钢琴呢是从一首钢琴曲开始的。 哦，还真是啊，这个特别考验大家啊，因为这首成年人能够坐下来很不容易的。 对， 你要这样，像我的话可能踩那个踏板我就能踩成缝纫机啊。 你心里一直有个缝纫机。 哎，谢谢你啊。嘿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娱乐资源牌的直播现场1月2号这一天跟我们来保持联络，保持互动。 今天互动话题是关于我们如何夸一夸大家呢，然后比如说我们先出一题吧，就是今天我们要是见到老白之后我们该如何夸他。这个问题先抛出来了， 这个让大家给咱们好不好？ 对对对对， 大家发来，我们选出两条来，见面就先夸给他。 对， 然后拍下来。 我们下一趴再问二姐如何夸二姐， 可以可以 再问 啊， 依次排序哈。我们先来看喜欢自由，他说2022年看啥啥美，看啥啥好，总之就是开心，就是高兴。 还有好多朋友呢说这个夸人呢，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当这个点赞狂魔，就你一定要夸的有细致一点。包括看有一个说小朋友啊，面对这个第一次新年来家里面的干妈，带着礼物的上来就说，哎呦真漂亮真好看，干妈，就是嘴甜的那种，得看人手里面提没提东西，那可不 这么现实， 那现在小孩子机灵着呢啊。 不露不露他说了，说怎么实现2022年的第一夸呢，是这么说的，这么漂亮不如去守门。 哎，什么意思啊？ 让我想到了家里门上贴的那个年画，门神。 你是说我长得像老虎呢，还是说长得像什么福娃呢？ 所以夸人真是需要技术的。在线等候各位，我们今天晚上见了老白，如何夸他呢？ 来听听这首歌 ，Sing Kingston 带来的《Beautiful Girls》。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Dark, ooh, when you took my heart, that's when we fell apart. Cause we both thought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Lasts forever.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to get ourselves sprung. Ooh, we didn't care. We made it very clear. And they also said that we couldn't last together. Last together. See, it's very divine, you're one of.You mash up my mind. You have to get declined.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back in 99, watching movies all the time. Ooh, and I went away for doing my first crime. And I never thought that we was gonna see each other. See each other. And then I came out, mommy moved me down south. Ooh, I ain't with my girl who I thought was my world. It came out to be that she wasn't the girl for me. Girl for me. See, it's very divine, you're one of a kind, but you mash up my mind. You have to get declined,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They only wanna do you dirt. They'll have you suicidal, suicidal. When they say it's fussing and now we're fighting. Please tell me why I'm feeling slighted. And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better. Make it better. You're dating other guys, you're telling me lies. Oh, I can't believe what I'm seeing with my eyes. I'm losing my mind and I don't think it's clever. Think it's clever. You're way too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我觉得夸一个人长得好看是一个很需要技术的功力啊， 对， 就是、你要把他真的夸到心里面去，而且呢，一定要说出他心里的一些变化呀什么的，这样他才会真的欣然接受你的夸奖。 嗯，是的。然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说如何夸一个人帅啊或者美啊什么的，有人说，哎，你不如去守门这样的冷知识。 比如我问问你啊，就是你看你呢长得也是就是对吧啊，然后呢大家都怎么夸你好看 的？不是长得你那个省略的是什么部分呢？ 就是 我好奇长得是这个是 就甭管是比如说男生啊或者一些小朋友啊、嗯、哎这个是吧姐姐真漂亮这个阿姨 必须得是姐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啊有没有就是夸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好像还真没有 是吗 啊 你看看 可能我给别人留下印象太不深刻了吧 哦你就让我想起来一个就在电梯里面的一个这个经历啊小孩就看到一个这个女孩 嗯 牵着一个小狗、嗯、就说哎阿姨阿姨我能摸摸这狗吗叫什么阿姨的叫姐姐阿姨阿姨我能不能摸摸这个姐姐 你说啥 这就是零情商啊不推荐大家使用啊 对夸人是需要情商的有的时候过分的夸就比如说家里的人做饭很好吃 嗯 然后你就要夸哇真的好好吃像我这种人就夸的比较流于表面 嗯 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词汇去夸对方 嗯 比如说如何怎么好吃 嗯 他今天这个调味料加的恰到好处或者他色泽如何就没有想太多 嗯 无脑夸就是特别好吃但我这人特别捧场 嗯 如果一个人的厨艺特别好我能吃很多 就直接从食量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 吧对、啊、 但是基本上从语言上的没有说服对方对方都说、嗯、有点虚伪 啊 有点虚、 这个明显啊就是我们每次去这个郭PD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从来不在嘴面上去夸都是直接扫盘啊 对 我们都是每个人拿个盘子然后直接开始把咋呜就拌的米饭就开始吃了 是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家里面开火然后做那个羊肉还是牛肉来着 嗯 然后就是大家已经都空盘行动了全部都吃完、 嗯、 突然之间我那个时候默默一个人拿着小碗跑到他们家的厨房我说还有肉吗然后把他们家最后一点那个电饭锅里的所有的肉都清空了 真行、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像这种生活里面的表现 嗯 你要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表达他会更开心、嗯、 对 因为厨师最在意的就是你一定要吃得很好吃得多就证明我做得好 对啊争取是站着进去啊横着出来的啊但是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这个呢你要真想夸呢也挺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呢虽然说上线的时间不长但是目前在豆瓣上、 只有 5.1 的低分差评。 反贪风暴五， 哎，2022年的第一部烂片啊！大家如果说准备去看，还没买票的，一定要先听我们说完了。 对，香港警匪片最卖座的经典 IP 之一就是它了。 嗯， 反贪系列呢，最终的篇章如期而至。然而，原本指望说最终篇章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或者说影片的质量上要比前四部稍微强一点吧？ 嗯， 但是并没有。 嗯，在整个影片取得了3亿的票房之后呢，也获得这么低的分，5.1分，也成了系列最差了。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什么逻辑啊、节奏啊，只有这种就是比如自我感动、让人白眼的反转等等。而且就考虑到这个编剧呢，也没打算好好写。 嗯， 更让人吐槽的是，你看电影当中我们经常会说主角会有什么，比如说主角光环、不死之身、火眼金睛，什么东西到你这儿你都能发现，别人就是发现不了。 哦， 但这里面还真不是这样的。 哦， 这都小巫见大巫了。 哦，所以这个锅肯定是编剧背定了。所以我们也不推荐这个反贪风暴五，今天帮大家来排排雷，2022年的第一部大烂片。 对啊，但是呢说回来呢，如果说真要去看电影的话，爱情神话有机会来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这个用上海方言拍出来的一个关于小成本市井气当中的爱情故事，好多人会觉得说被这个俗气一点的名字给骗到了。 嗯， 但其实看到里面比如像徐峥，像这个很多人在这里面的时候的演绎，就会觉得里面还有一些真情实感能够打动我们的。 是，就是很上海，很文艺，很生活。 嗯， 也是活色生香的反映了普通市民的一些生活和爱情吧。然后据说里边有一个角色就叫老白。 嗯，嘿 然后大家可以去为了这个名词买一票，感受一下其中的氛围。 哎，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为大家这个推荐一些影视的东西，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在2022年如何实现人生中的第一跨。 Matching steps and let down hair and someone's laughter too. City nights, oh, the city side. 天的味道就是应该配着这种很有暖色调的音乐，然后王若琳的声音就会给人在冬天营造一种围着壁炉然后吃着热气腾腾的餐食那种感觉。 嗯， Lost Taipei 这首歌其实我们可以切换一下场地啊， 嗯， Lost Beijing 这一定是把自己喝丢了。 那嘿啊，不希望大家今天 lost 啊，就是因为可能这两天包括在商场啊商圈里面，因为放假嘛，所以人流量都比较大，也提醒大家在这个聚集的情况下呢注意做好防护啊，我们做好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 是的， 哎，但是别忘了戴口罩啊，其实不妨碍我们就是见面之后夸一下别人。 嗯， 对，刚刚我们征集到就是给老白夸老白这个啊，就说这个爱情神话演得好啊，是吧，也有说这个老白啊大脑袋，听着不像夸是吧？ 对， 还有后半句， 你说 装的歌比较多 哦， 曲库丰富 是。还有人这么夸老白，说老白全网最高的主持人 哦， 就个头比较高。 嗯， 然后还有人就是借着我们刚才那么说的形容了一下老白，就说哎呀，长得太有福气了，抱条鱼就是大福娃呀。 这条就你就直接 pick 了吧啊！ 对， 见面之后你就跟他说一下， 我可能就会被拉黑， 可能今天 你出去 饭桌上就少了一个人啊，缺席了啊。 是， 然后看到芊芊分享特别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上海游客啊，就是在那个迪士尼的时候跟那个琳娜贝尔嘛，就是在互动的时候说，哎呀你是什么血型啊，然后人就特别可爱说，哎呀你是我的理想型 哦， 就说虽然是这个土味情话，但是他的动作呢又很可爱，就一下子整个害羞的要倒下的姿势 哦， 一下子心动住了。 所以你看吧，有的时候还是要背一些技能的，比如说冷笑话啊，一些土味情话，时不时还能派上一些用场。 不，人家这个点在于土味情话不是谁说都可以的 哦，是要一整个蒙住。 你是想翻车呢还是想怎么着，就是啊，是哎，这也不一样啊。 嗯， 就是夸人其实挺有意思，挺有考验的。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征集大家2022年的第一夸。 嗯， 有的朋友就夸了一下我们974，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听啊，这台调了就再也不走了。 嗯，对，那我觉得他不是在夸我们，嗯，啊，他只是在说实话， 陈述事实。 哎，对了啊，来吧，我们换首歌吧，就是来关注一下最近可能因为跨年稍微有点热度下降的综艺节目，嗯，闪光的乐队当中690这支乐队啊，很有意思。60后、90后加上00后三位，有张楚，有李润奇啊，包括另外一位男生，三个人共同组成了这个乐队之后，翻唱了刺猬的歌曲《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 再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谁笑看爱情悲欢。 首歌而今悲欢。

I pay you great, great light. 这首歌是来自盘尼西林，然后最近他们有一个视频的计划叫做 Life at Home。 嗯， 然后这个系列呢拍的这个画面感呈现得非常的温暖，因为是在家里拍摄的，然后有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把其他就是曾经的很多首歌曲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 嗯， 发在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视频。 这个很好啊，这个特别像我在前段时间推荐了一个叫做 Home Growing， 就是自家种的一个概念。几个人呢扛着摄像机云台，然后呢到比如说像这个昨夜派对，像这个他们那个什么歌曲来着，布朗尼乐队，去他们家里面就找到他们最舒适的一个环境。 对， 然后你可以随机的 solo 一下呀，即兴发挥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最原始的录音录下来。 对， 非常的自在。 对，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在别人家聚会，去到别人家感受一下家庭氛围的那种聚会的感觉。 嗯，是啊，有的时候你看用这样的一个影像记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高级的，也是一个特别简约的夸人的方式。 简约？ 对，因为你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像，反正干嘛呢，就你这个状态值得被记录。 但是我也见过有一些夸人夸的马蹄子上的事儿 啊，比如说呀， 你照片真好看 啊，你 P 图能力真强啊， 就这种你好像无言以对 啊， 就那颗心中有一点酸楚呢。 是啊，这就是你看这个季星就说了，说夸外甥女儿买的头绳可爱 啊， 第二天头绳就坏了啊，怎么感觉嘴跟开了光似的啊。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夸人要夸到细节上，比如说这个人他今天换了一个发饰，换了个耳环，一定要说哎呦你真有眼光，是吧？然后你这个从哪儿买的呀，这耳环是吧？ 哎，你看看，对啊，你这样的话就把他的话题给拉开了。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进行第二轮聊天，或者说不定还能锁到他对方这个链接呢。 嗯， 然后但是有的人就是学错了， 嗯， 这个方式。 嗯， 哎，你耳环真好看，从哪儿买的呀？啊，你耳环真好看，比你还好看。 说得很好，不要再说了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2022年的第一夸，无论是对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是对我们， 我们都敞开心扉接受你们的夸赞。 有人刚才发过来说，这个晒了一个聊天截图，给别人看了一下，就是自己这个躺在被窝里一张照片。哎呦，你们家这被子真厚啊，看着就暖和。不好意思，那是我的肚子。如果这是一个男生，我觉得一笑而过啊。如果这是一个女生的聊天，我觉得你伤害了我。 对方可能会呈现一个画面，就是以拒接 啊， 就是拒接对方的来电。 您已经不是对方的好友。 是。 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翻车现场 啊？ 当然，我们因为今天晚上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聚会，然后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比如说，如果举个例子，夸夸大佐。 哦， 哎，你看《早安音乐秀》里面也将出现啊，包括在我们的一些融媒体的平台上。 我想到一个， 怎么夸大佐？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啊，就是记一个名字，记一个人的名字很难记住，但是大佐这个名字真的很好记啊，但是他近期有一个新的绰号叫 PPT。 那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啊， 所以 就是聊到的。 对，所以呢，就是想说，哎，那是不是也可以证明说他做 PPT 做得很好？就说他在制作后期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啊。那你就这么夸 ，PPT 真漂亮啊。 所以现在我夸他的方式都直接叫他 PPT。 大家也试一试啊，如果让你来夸大佐的话，你会怎么夸？哎，给我们一点点思路就可以了。 好，记得回复关键词热爱到974最王牌，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 推荐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乐队 Coldplay Cry Cry Cry。 这怎么了？就是夸得不好了就得这样呗， 拍马蹄子上了。 最王牌文艺 前排。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哦，真的吗？心情又好点了，等下个陌生人点亮心里的灯，对与不对难懂的罗生门，让他掉入沼后经历，拼命向你追，你笑很美，别急着去枯萎，任何的痛苦都不会痛痛白白受罪，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嘿，嘘，累了就先睡，或许我当你保证，一起把夜当棉被，哦，盖住是非，无论错对。有些人就会笑你憨，其实他们比你惨喽，非得给你比憨头，谁更好没准。浪子的故事很美，让你很疼。Oh no， 假的宝贝，吹嘘的谁都会吹，爱过的注定退，有血有肉的人，跟着我唱一遍，把悲伤逼出黑夜。笑才能毫无防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到现在没告诉谁，那一夜其实没睡，我不要你有一个人。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哦，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我要唱得多大声，笑才能毫无防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到现在没告诉谁。 来自康姆士带来的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 这首歌曲啊，在很多的现场当中也是必须要听的一首，必须期待的一首压轴曲目了。 对，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那么就来到了我们 live 的环节。因为刚才我们听到康姆士这个版本是一个现场 live 的版本嘛， 对啊， 我们也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两天如果在三亚去看那个现场的朋友，已经看到逃跑计划现场的一些演出。那我们今天就不妨在娱乐做王牌的直播的时候唱一首关于他们的歌。 对， 也是代表很多人很多年之前这首歌当时发表出来的时候，带领很多人走出迷茫那个时候的自己。 哟啊，这哪天我们四个人一块直播，谁说这关键词迷茫来着？哎，是吗？这个我觉得可能新的一年真的会有迷茫的成分在啊。 是， 希望这样的一颗最亮的星来指引我们。 好嘞，今天是我们俩的合唱，期待一下。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担心？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准备好了吗？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替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哟，哎，接下来就是考验大家的时候了，这个如何实现2022年的第一夸？ 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对了啊，把你们想好的词儿啊发在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 谢谢各位，这是我们就是我们俩每次都是 one take， 没有一个现场的彩排，就是直接来， 直接来啊！反正每次唱的时候捏把汗，哎，手心里面都是这样。哎，我问问，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到了要唱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了？ 就是前段时间刚好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2021年的年底呢，其实对于他这个职业来说特别的不友好，因为他们是在互联网的行业嘛，然后面临一个很多的这个大厂都有这个裁员的这么一个事件， 工作上有些波折， 是，所以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考验吧， 所 以他说当自己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那就听一首歌吧。还有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他提到的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他 说 当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马斯克的直播 啊？为什么？ 我说埃隆马斯克还有直播吗？他说就是直播看他那个发射卫星，比如说以前的一些片段啊，或者是就重温一下他高燃时刻， 就是那些剪辑的视频。 对，还有现在好像在哔哩哔哩上真的是有一个人在进行对他进行一个直播的，然后就是有很多喜欢埃隆马斯克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养成系在看他发射卫星，像很多发射卫星它就是迭代，他们不是。回归了地球上的那一刻，要么就爆炸了， 是的，是的， 要么就是平稳落地了。 对， 所以在接那个卫星回归到地面上的那个网子，现在都有另外一个名字了， 是吗？ 对， 就已经养成到这个地 过。 是，所以就是养成系看埃隆·马斯克发射卫星， 就是理科生的一种浪漫啊。 对， 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看到星星的话，也会指引我们在前行的路上，也会照亮我们，对吧？来自阿四的这首歌叫什么来着？晚，不能安，就是不让睡好呗。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夜不能寐啊，就是但是要享受一下这美好的三天假期时光。 雨到奇怪和好玩的事，都只想在第一时刻就与你分享。让我为失去自由而感到欣喜若狂的不正常，变成日常。让我因真心盛开而不再孤芳自赏，仿若月光为我滚烫命令说的晚安。爱是打三遍晚安都不能结束的昏迷，名字分别一成心就开始了思念，命说的晚安，然而我却还不能安。Why 这甜蜜的错离欣喜若狂的不正常，变成日常。让我因真心盛开而不再孤芳自赏，你是月光为我照亮你我说的晚安。爱是在三遍晚安都不能结束的昏迷，名字分别一重新就开始了思念。我的书是自身，而手机弹的舞曲，目光只想留给眼前的你，像是又回到年少时，羞涩了老脸，换动了字节，云圈在这热烈。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八方九七四，城市喜欢听啊。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我知道我一定走不开，漫长的路，寂寞的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说爱你。需要一点勇气来面对现在的心情，也许时间已久，很快就忘记。 向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勇气，也是作为去年恋恋记事簿的最后的收官之作啊，翻唱的张震岳的这首老歌。 对，哎，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就我们曾经非常熟知的这些老朋友们， 嗯， 再一次在荧幕当中呈现的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以前你印象当中张震岳和 MC 浩导他们合作起来应该是那种燃炸全场， 对对对啊， 现在张震岳站在那个闪光的乐队舞台上那一刻，我就是觉得有点慈祥的， 你不觉得他那个就是 很和蔼可亲？ 是的是的，而且能感觉到岁月就是年龄在脸上体现还挺明显的， 嗯， 因为有点那个怎么讲呢，感觉心酸了。 对，我们刚才这一段呢充分证明了一个主持人如何没有情商，不会说话。 嘿，哎，真行啊！非要把我揪出来了。 没有，就我俩都不太会说话。 哎，但是我觉得，就依旧能够回到闪光的乐队当中，也是一种可能有这个乐队梦嘛，有这个曾经的 rock and roll 的梦想在里面。 是有一些做音乐的音乐人，他们其实都是带有一点点社交恐惧症的。 嗯， 啊，比如说陈亚东老师，他就曾经在节目当中透露说自己是有强就很强烈的社交恐惧症。 哟，这两年看综艺可真看不出来呀。 是。真是就觉得哎还挺好的哈。 嗯， 以前比如说参加王菲啊莫文蔚他们的演唱会的时候， 嗯， 要去作为一个钢琴演奏家给他们去做伴奏， 嗯， 然后有一束追光然后打到他的头上那一瞬间他就很不适应， 嗯， 然后他就是通过耳机跟导演说，就伸出手指向那个灯说请把我头顶上这个灯关了。 嗯， 后来这个演唱会结束之后，韩阳就贝斯手韩阳突然间跟他说，哎，陈亚东老师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一首歌你就嗨了呢？ 因为 手指向脑袋顶那个灯， 因为灯灭了是吧？哎， 我说真的是爱你，而你从他的发型能看见出来，这个张亚东还是张老师特别喜欢，就是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嘛，刘海啊那种感觉。你像男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上一点这个年纪就会奔头露出来，是吧？是吧？ 你别说你 抓起来，嘿。你再不要夸人了 啊！我现在是觉得你这发际线这两年明显的感人很多呀， 是吧？ 对， 就显得成熟了， 小鹿铁。 嘿，谢谢你啊！关注一下啊！我们在回顾了2021的这些经典的歌曲之后呢，还要再展望新的一年，就是2022年的这个1月份的时候的一些精彩的演出。那么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自制剧目开山之作啊，《图兰朵》在逾14年，那么即将迎来的是第11轮热演。 对，这次园丁将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歌唱家沈娜、韩鹏、莫华伦、莫红还有周小玲等等，共同唱响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天鹅之歌》。 此外呢，还有1月7号到25号这个以月相约、喜相逢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2年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是重磅来袭。那么有9位的国内的知名指挥家、10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将组成这个强大的阵容啊，共同奏响冬奥之声，送上新春祝福。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包括期待这样的演出，可以随时关注国家大剧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各位在假期第二天好啊，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现在已经来到了18:39，距离我们今天直播结束还有不到17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接下来我们下了直播就要去赶往饭局了。我们还正在征集大家对于各位 DJ 们的赞美啊。 你就说吧，咱这一趴就是问问大家该夸谁了。 二姐吧。 啊，夸夸二姐是吧？可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出一出这个点子。 对， 见面之后如何实现2022年第一夸，让他印象深刻。 二姐和静瑜，咱们一起来夸。 一起来夸。 对，因为夸女生这个事儿，它是需要技巧的。比如说，形容说，哎，你这很有眼光啊，你这口红色号很好看啊，是哪个色号？跟我安利一下啊。 但这个就是适合你们，就是 女生和女生， 对女生的这个谈话。比如说，那你能不能给我点建议？男生怎么去夸女生？夸的又显得很清爽，不油腻，又显得很到位，哎，让人家一下子记住了。2022年的第一夸是来自思萌的。 对，那假装此刻我是二姐，我坐在这儿，你夸夸我，你试试 啊。那个今天气色不错， 气色不错，显得有点敷衍文学啊，糊弄文学啊，你这 是吗？ 啊， 那你说如果夸的话，他们两个就是从哪些细节能入手呢？ 哎。我觉得女生是不是会听到一句话会兴奋起来？你怎么最近又瘦了呀？这个语气会有点遗憾，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又瘦了呀？真气人！ 对啊，我就应该这么说。 多吃点啊，多吃点。 嘿，哎，真行！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见面就这么夸他们啊。反正今天火锅局，不怕这个。 好嘞，我们在期待热气腾腾的火锅局的同时，来重温一首火星电台《四季春》。

致命情人， 这个女生呢叫做方十二，然后我看到她的专辑封面的时候也是留着那种很当年港式风的那种妆容和发型，然后这个听起来这个曲风也是很复古风的， 听的感觉就是很有那种怀旧的意味在里面、啊、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假如说我夸一个女生的好看就显得有点太过的肤浅了，就假如说利用对方的弱点去夸对方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你看看我，你假如说你利用我的弱点去夸我， 利用你的弱点去夸你， 弱点、我的弱点， 就是你是我见过那么多不靠谱的人里面最不靠谱的。 窗外月光， 哎，我怎么没觉得这话像在夸你的？你 登峰造极了是吧？我， 你是不是给自己挖了一坑啊？ 不是， 什么叫利用弱点去夸别人呢？ 就看到了有一个所谓的啊，分析了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冷读术。他说是一种抓住对方心里所想，说中对方的心思，然后从而和对方达成心理共鸣的一种沟通技巧。然后和对方在交流的时候，你不要直接说出对方的某种优点，而是要表现出说出他表现出来的某种弱点。就挺绕的啊。举个例子，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比上一次漂亮多了。 那我上一次不好看吗？ 你上次也好看，可能是因为你今天看起来更加的自信和状态更好吧。 那我上一次不自信吗？ 你看，这我就觉得好像聊不下去了呀。 这不叫冷读术，这叫冷场术。 是，所以也不要太轻易相信所谓的赞美的艺术啊，这些书本当中会给我们营造出来什么样的条条框框。我说这些它可能是给你沟通技巧上面加一些骨架吧，但会显得有点不真诚。 是这样的啊，就是夸人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是会把就夸人当成一个习惯嘛，见面夸一句，今天感觉不错啊，就是穿搭很漂亮啊，感觉妆容很棒，但是呢你不能再去追问他，最怕就是这个 经不起推敲。 对，我哪儿妆容漂亮你告诉我啊，眼妆还是我的唇釉还是我的什么什么耳钉啊，我哪件衣服穿得好看你给我说出来啊，这就很麻烦了。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在夸一些男生的时候，哇，你这最近身材又好了。 哪儿好了告诉我 啊， 是不是腹肌又变成一块了？ 可能此刻就是类似像思萌一样特别喜欢健身的朋友，就最近这几天都持续在放纵状态，然后体脂率也上来了， 对， 并没有体现得很好的样子。 但你知道在我们健身的男生里面很可爱啊，我们超级实在，我们特别会夸人，但仅限于男生夸男生 啊。你说 比如你看对方哟胖了，哟你这个啊块儿又大了，身体的维度又上来了，说这男生瘦了，一老哥呀你这体脂又降下来了，一说这个最近练得不太好，哎呀你是前段时间啊练得太努力了 哦， 所以你看健身房为什么男生 特别和谐， 喜欢跟男生玩啊，大家特别和谐，对， 是， 哎，有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是，确实好像你我听说是体脂率降到比较低的时候，而且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假如说你多吃几顿，然后也最近比如说不克制也不去锻炼什么的，然后肌肉就会蓬起来 啊，对啊，就是 其实它是厚厚的一层脂肪浮在上面，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担心，就是也不要吝啬夸人啊，但是一定要夸对了，你不能说人家这边是吧穿了一个红配绿啊，你说穿搭很有品味 啊，对， 当年流行色啊，今年流行， 今年不是也挺流行的吗？ 啊、 前段时间《闪光乐队》里面，吴莫愁和二手玫瑰 梁龙，对， 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就是红配绿啊， 还专门红配绿版的《月亮之上》啊。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啊，最后一点时间了，除了学会怎么夸人，包括实现2022年的第一夸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马上元旦假期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新一年的新一轮的这个车尾号的限行轮换有了改变啊。 是的，具体规则为 自从到2022年1月3号开始呢，到2022年的4月3号，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的尾号分别为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 嗯，也就是提醒大家，在上班第一天1月4号周二的时候，限行的尾号是5和0。大家要注意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限行确实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楚，所以我到现在，因为可能是驾龄不是很久的原因吧，所以每次出门还要看一下到底这周是哪个尾号限行。 对，这是一个好习惯啊。反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最近的3天的元旦假期当中能够开心，在明天其实节目里面还是会有我们的娱乐早安排陪伴大家的。 开车最舒爽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有广播陪伴，有好歌陪伴。 嗯， 这首歌来自草妹妹，不如听首歌。 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拜拜， 我们吃饭去喽。 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不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不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和下的喧闹，冬的笑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秋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懂了。路上的相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紧紧把我包围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